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那今天呢，来到朋友圈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好，龙哥，欢迎龙哥。 哎，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来节目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哈，就依然是在听听 FM 上，然后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互动讨论了。但是呢，与此同时，在这个线下节目之后，我们也同时开通了微信上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群，新鲜出炉，估计前两天大家已经有朋友已经加过了哈，这个二维码呀已经发到了听听 FM 里的聊天室里，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圈友群里来。那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吧，今天聊的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贴近于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短视频的话题哈，这个互动话题我已经发到咱们的聊天室里面。就是您平时会不会有刷短视频的习惯，然后一天里啊，如果有的话哈，一天里会把多少时间放在这个刷短视频上，与此同时也可以说说您最爱刷的是哪一个类型哈。互动方式依然是听听 FM， 然后点击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所以开始之前我一定要问龙哥个问题，就是你平时会刷短视频吗？ 我会刷一些视频，嗯，对，但是其实像是现在我会刷的，嗯，对，但是其实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抖音啊，这种快手这些平台，其实我竟然没有下，就现在说起来其实感觉挺诧异的哈。 你为什么没有下那个抖音？ 我也不知道，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像那个快手之类的哈。现在大家 这个原因，我真是没有思考过，因为很多时候我跟别人说我没有下，大家觉得惊讶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方面就觉得说，可能我是不想碎片化自己的时间，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比如说最常见的吧，我们通过微博你自己关注的，或者是在热搜上面你经常刷到的一些视频啊、同城啊什么的，这样其实也是在碎片化自己的时间，包括可能在小红书啊，或者是B 站这种比较流行的短视频平台上面我也会去刷一些视频，那可能就是我对某一个平台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里面的新闻我就是没有下载这个 APP，没有看，对，但是其实短视频的话日常也是会刷， 但是刷到的时候你也会点开视频来看是吧，相对于文字的话， 对会刷到的， 也是喜欢看视频类型的新闻消息， 对，是，而且其实就是图文的话，哪怕它再短，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比较耗费一定的时间，或者比如说我在地铁上的时候，我要看这个字儿，车又很晃，我没有办法看，但是听的这种东西呢就很陪伴的，我可以把手机稍微小点声，或者戴着耳机举到自己的耳边，我就可以听到，我闭着眼睛，我不用用眼，我就能知道这个新闻或者说我想了解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形式。 和你不一样，我就是自曝一下哈，我有5年的抖龄，就是从2015-2016年开始就下了那个抖音，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确实没再刷，后来发现，就是越来越开始着迷。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刷短视频呢？哈，就他不断的给我推送我爱看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这类的刷短视频的 APP 里面，可能都刷到的不一样。 就你越愿看哪类，然后这类就给你推的越来越多。 对，是他们可能也有这种后台的大数据的统计哈、 嗯、 你喜欢某一样的东西你经常去刷，就包括我们自己平时上淘宝买一些东西、 嗯、 可能也会是这样，你经常刷或者你只要点击过一次，他觉得你有过这样的记录，可能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他就会不停的给你推荐。 对，大数据的力量哈。总结了一下，通过这五年我发现抖音上面的内容也是有这短视频哈，我们就不说专门哪一家 APP 了哈、 嗯、 短视频上面内容也是有这个变化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消息类的，后来有剧情类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或几个人他模仿或者几个人客串表演一下，表演一个事情或一种现象，包括后来开始出现的抖音带货，都是不断的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哈、 嗯、形式上的变化哈。 对对对，因为在我本科学习新闻学理论的时候，就老师就在讲新闻一定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实性和客观性，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短视频越来越多，大家刷的也越来越多，就出现了原来是假消息嘛，虚假消息，现在有虚假视频出现了、 嗯、 所以今天呢第一条消息和大家来共同探讨的就是本周发生的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有一个这个小姐姐啊，就是叫她的抖音上面的名字叫蹲姐，这个蹲是那个一蹲两蹲的蹲，应该是不是体积胖一点哈，体积大一点。 但是现在这种比较虚拟一点的这种互联网啊、 嗯、 其实我们也很难从他的名字来判断他的性别、啊 嗯、到底是男是女， 或者对、 嗯、 或者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也不太能知道、 嗯、 对，说说他发的视频。 对，暂且给他加上双引号哈、 嗯、 敦姐就是她是一个淄博的女子哈，就是在抖音上面自导自演了一出宝路虎堵宝马车的一个戏，而且呢这个事情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已经快持续了半年之久了。根据他自己在这个APP 上面发的，每天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像一个连续剧一样，就说他自己的车呀前面被一个路虎车给挡住了，然后呢就是他就给这个路虎车车主打电话，打了三天都没有联系上这个对方，而且呢对方还拉黑了他自己啊，然后他就一气之下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自己家的车挡在了对方车前面，然后之后对方呢就找到他了，给他发短信呀、调解呀，要求让他把车挪走，但是他为了反击，就往自己的车里面放了一个价值145块钱的花瓶，并且就是声称说车内有贵重物品，擅自挪动后果自负。就总而言之就是我不挪，老娘不挪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双方就通过调解呀、啊、他也在说已经都闹上了法庭怎么怎么样、 嗯、 但经过就是大家网友们的就是细心发现哈、啊，好像这个判决书怎么一直没有出来呢，只是听他单方面的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最近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定这个信息为不实消息， 假消息， 假消息。但你知道这个事情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吗？他的这个视频账号在这个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个月的时间里暴涨了70多万粉丝、嗯、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像你开始说的，他可能就是想发一个这个消息、 嗯、 结果发到网上之后发现哎，还挺吸粉，还挺博大家的眼球的， 对， 那我就连续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 嗯、 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那样这样是不是不好，会不会在法律的边缘试探，但是后来因为收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可以看到的效果，比如说涨了一些粉丝什么的、 嗯、 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底线就被这些所打扰，就放弃了一些 嗯，说白了就是为了博眼球，然后来拉拢自己的这个粉丝量哈，提高粉丝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演技是不是非常专业的演艺学校毕业出来的是吧？ 而且其实现在就是网络大平台，就很多人都在看着你，就很多人都能通过你发的东西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嗯、 就像刚才他其实这个事情是演变到了最后，然后从后面、 嗯、 发现他没有这个判决书，然后又推到前面、 嗯、 然后发现了他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他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发的这些视频会有聊天记录、 嗯、 也是他自己编造的是吗？ 是，所有的故事都是他自己就是自编自演自导了一出戏， 相当于我开了两个账号，我不停的自己给自己发微信， 是一个账号，但他是他单方面来讲述这个过程、 哦、单方面，他并没有在短视频里面晒一些自己的聊天记录是吧、 嗯、 就是跟对方车主沟通的这些记录的截图都没有，只是自己在讲述、 嗯、对。但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就很有那种猎奇的心理，越是这种带着一点点就是不太清楚的那么的一个内容哈，越想去探求到底最后这个事情事件是 结局是什么。 对，尤其它又是个连续剧，就更想看下去了。 嗯，没错没错哈。就毕竟现在嘛，短视频平台确实有这个短平快，我们获取信息真的来源非常快，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好的账号都在传播知识，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哈。但是对于一些这个为了就是间接的去获取流量来转变为自己利益的这件事情，还是不能够姑息的，还是不能触碰这个底线的。所以也希望吧，这样的造假的博主吧，昙花一现，终究最后还是以这个比较惨痛的教训为结局。也是给所有现在网红们、主播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不要去博眼球啊，编造一些假信息，最后可能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网红也好，或者说个人自媒体也好，他想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平台。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我怎么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账号，然后再往深一点，我怎么样这个商业变现能够让自己开一个账号获取到很多的粉丝，然后包括我自己能够挣到钱。但是这一些其实是你哪怕通过一些机构对你的这种包装也好，运营也好哈，都不要说去找一些猎奇的这种消息啊，去编一些假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触碰到法律的底线就不好了。然后其他的你可以寻求一些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我在短视频里面呈现一个现在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某些比较有特点的东西，从内容上面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对，深耕内容哈，你光造假这个肯定走不长远。 对，是的，因为它毕竟是假消息嘛。 对，所以作为就是你是不刷短视频哈？ 对，我很少刷。 我是刷的时候，其实看任何这个 APP 软件上面都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觉得它没有什么营养，然后也不太好，你是可以选择不再关注的。就这个博主，这个就是发布者，我就不再看了。如果大家都不去看了，那可能这个也就能避免类似的人的这个现象哈。 但他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这条消息他弹出来了，我说我不再看类似的消息，或者不再看他的消息，但是之后还会收到推送？ 也有可能， 也有是吧？ 对对对，毕竟可能点击过这个后台的大数据，可能还会给你推送类似的。但是理论上来讲的话，你不再关注此类的，就这样的消息就大大减少了。比如说这种虚假类的，对对对。所以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啊，平台没有什么错，就这些平台我觉得都对于我们生活来说给我增添了乐趣，然后还给我增加了一些知识， 对娱乐的这种， 对，我觉得挺好的。但是这个里面总是这个鱼龙混杂，总是有那个一条臭鱼搅的是一锅腥哈，像这种虚假的东西在里面存在。所以也希望大家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这个慧眼吧，然后能够识别出来，然后看到这类的时候呢，我们就也别那么就是善良了，就直接给他点不再关注，让这些人就淘汰出去这个短视频的这个领域里面。 对，像你其实刚才说到一个，我觉得想到之前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话，他就说特别怀念2018年的时候吧，应该是短视频那会儿刚起来，大家都是最初特别美好的样子，包括在抖音里面我真实的能够看到很多美食的分享也好，包括很多很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就是很真实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真的就是鱼龙混杂，你不仅分辨不出来真假，还有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新闻， 而且同质化也特别严重哈。 对， 他教你做了一个相同的菜，那个也做了，或者同一个景点就是都在介绍相同的内容。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卖一样的东西，就你就感觉现在你虽然刷抖音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多的短视频，那么多的平台，那你感觉就像是圈在了一个特别小的，像是自己微信的一个小小的朋友圈，然后大家都在卖相同的产品，像是微商的那种感觉。 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虽然一条视频可能就十几秒二十几秒，但是相同的那么多还是会占据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时间的。 对，而且现在其实就是他们个人的这种自媒体账号的个人的这种主播啊，或者是运营，他们也特别喜欢全平台营业。我不仅发在抖音上面，我什么快手啊这些短视频，我各个平台我都投放一下， 去哪儿都能看见。 对，在哪儿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你刷到每一个可能一看，哎，还是他。他也全平台营业了。 是的哈，所以今天也和大家来聊聊，就是各位哈，一般就是有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别说您没有哈，我还觉得就是大多数人可能现在还是会刷短视频的，不管是就专门的这个短视频 APP， 还是在一些其他的软件上面跳出来的这种 滑道的，对， 滑道的短视频都会刷到。您相对来说这个图文字的和这个短视频的更喜欢看什么样的形式的哈？包括您一天会用在这个刷短视频上的时间呀，或哪种类型 心的内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互动方式呢依然是在手机用商店里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我们互动讨论啦。一起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老朋友奇葩他妈就说，这个刷短视频偶尔会刷一下，但是呢不会加关注。可能是没有看到太好的哈。 对，而且可能也就是觉得自己对刷到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感兴趣，所以就不关注他了。我今天刷到他就刷一下就好了，也没有必要持续的关注这个人。 对对对，如果真的有精品或者做的对您有益处的、有好处的哈、有帮助的，那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加号关注哈。放大镜说，感觉微信里的内容就是还可以，然后现在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没有像那种短视频里面那些无聊的东西。 对。这个听众的留言我也有看到，那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一点也比较有一点关系吧。就因为视频号可能算是这几年才起来的一个短视频的这种平台啊，在微信里面你个人也可以开一个视频号，分享一些小日常的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视频，因为我们知道在朋友圈分享它可能有时间限制嘛，就15秒20秒的，然后这个好像就是，虽然我没用啊，但是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说就是几分钟的都可以， 对， 两三分钟的 有长视频有短视频， 所以大家可能就开一个这样的自己运营也好，或者是你去关注一些其他媒体或者是官方发的这种消息也好，就视频号可能它也是刚起来的一个平台，所以它还没有那么的鱼龙混杂，就跟某音刚开始的那几年大家都是美好的，所以希望它过几年过一段时间吧，也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清流的状态，不要说到了后面也是就是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了。 它确实还是处于那个蓬勃发展的阶段，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坚守住底线的时候哈。 对，是的。 这个请叫我兔子啊，这位朋友也说，也是老朋友哈，他说我已经戒掉了某音短视频，把刷短视频的时间用来看书了啊，一半年看了8本书，感觉收益很多。最后一句话很关键，说多听广播可以比刷短视频获得更丰富的信息。确实，就看您刷到的这个知识。其实我还是觉得抖音短视频啊，还是其他的快手短视频里面确实有精品，确实有好东西。一会儿咱们还会聊一聊哪些是好东西哈。我确实找到了好东西，也给大家推荐，稍后来推荐。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用户8216说，就是我基本上不会刷短视频，太浪费时间了，而且呢没有什么营养。50后说，不是，玉兰花说哈，看这个正能量有意义的短视频的时候会去转发。这也是不错的哈，就是转给身边的人， 对，把它进行一个小小的推广，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而且并且是一个比较好的话题，也传播给其他更多的人。 那你平常刷短视频刷哪类型的？就即使你是就是随意在微博上刷到了一条，哪类是你比较感兴趣的？ 我可能比较喜欢美食类多那么一点点。对，尤其现在不是在北京啊，然后有的时候六日歇下来的时候，我也很想看看自己能去哪玩一玩，或者吃点什么好吃的。就有的时候同城，在微博里面有一个同城嘛，有的时候我也会去刷一下同城有哪些好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我就会去打卡去尝试一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然后也算是增加了一些乐趣吧，在找的过程当中很有乐趣，然后自己亲自去探索打卡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种乐趣，而且这个东西我又觉得说没有害处，就算是比较有益的。就哪怕说你去了一个餐馆，可能你踩雷了，它没有那么好吃，对自身来说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损失，没有特别大的损害的这种。就如果说你刷到一个特别不好的短视频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会产生一些生理反应，或者觉得不好啊，或者是怎么着的。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完全不会，就是没有损失，零成本。 其实你说到美食这块，它也是我就是比较喜欢的一类。我是在那个 APP 上面刷各种这块有什么好吃的，那块有什么好吃的，就吃货一枚哈。但是呢，之前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就上面的这些主播们，他们其实是就是像是私人，就是跟这个饭店来对接的，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他们这个中间信息不对称，然后你去了之后人家说不能吃， 嗯 啊，这个时候可能你回来找主播也没有用，他也不会给你承担什么，他只是负责推荐的。 啊，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这样说的话，我突然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他吃某个东西特别好吃，你去了以后店里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上架， 嗯， 或者是可能在视频里面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出这是哪一家店才有的，然后这一家店有很多分店， 嗯 啊，有的分店他就没有，但有的分店他才有。这样的也会导致你可能跑空跑 白跑了， 对，白跑就去那块儿，然后也没有吃上，那回来以后也没啥办法。 是，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在于他们想要去搞一些噱头。 嗯，对，有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模糊了那么一点，反而会激起你自己的那种探索的一个欲望。 对， 就很多东西我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东西在哪儿能吃、 嗯， 然后这个口感怎么样或者什么什么，你就少了一点探索的那种欲望。 嗯， 很多你就光看它的文字或者光看它的视频、它的推销，你就能判定出这个东西你不爱吃，你就不会去吃了。 嗯，这个老朋友尚博荣说，没有就是短视频那些软件，短视频呢，他都看的是朋友圈或者是好友发给我的，这也挺好。 嗯， 因为好友发给你的一定是经过筛选过的， 对，已经把别人选出来的这个精品啊再看一下， 对，把那些泥沙都给你就是去掉了，然后你看的都是精品， 对， 挺聪明的哈，也是一个好招。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这个 APP 里面哈，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您可以爬楼往上看哈，在开始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在 APP 里面发了一个二维码，是我们主播的朋友圈新鲜出炉的朋友圈的这个我们其他时间和大家来聊天的一个微信好友群，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哈。那也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吧。阿俊也是说哈，说点不同的吧，就是他是一个每天刷短视频的，和您握个手，我也是哈。他大概有 N 个小时，那不知道您这 N 个小时是多久哈？他说他以前也是比较抵触抖音和快手的，但是从去年底呢就开始有这个刷短视频的习惯了。当时看确实有不少比较低俗的、不太好的，嗯，但今年感觉就是内容比较多了。刷的东西就是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啊，比如一些影视介绍呀、民俗等啊，还有一些怀旧的纪录片呀、影视剧片段呢、他也会去关注一些好的 UP 主、博主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去关注一些官方的账号他发布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加 V 的这种博主 UP 主他们发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他看他朋友给他发的东西，那你去看一些官方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这种博主发的东西，其实也是经过一波筛选的，因为官方发出来的东西肯定会比自媒体账号发的可信度会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毕竟他有这种官方加深嘛。 所以也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哈，如果看到不喜欢会觉得它不好的，我们可以采取要不就是不再关注它，要不就可以举报它，说它内容不好。 嗯， 就跟现在我们那个随手拍一样，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谁违章了，我们可以拍它，就是我们去一起努力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它踢出去， 对，一起 踢出去。对对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不好的说了半天，也来说说这个短视频上内容现在比较好的，刚才大家有说到正能量的啊，或者给你能传播一些知识的哈。最近呢其实直播打赏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也知道啊，然后包括这个直播打赏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前段时间有一个就长得像挺像那个紫薇的一个朋友，这你应该没看过，就是不常刷应该没看过，有一个就是博主， 是还珠格格的那个吗？ 对对对，长得很像、然后他就在直播间里面就说怎么样才能让紫薇的眼睛好呢？就模仿当时那个桥段啊，要给我刷这个嘉年华、刷火箭之类的。其实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再多聊一句，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习惯看直播的习惯的话啊，千万要注意那个打赏的那个坑，就是打赏是有坑的。我怎么看到了你的茫然表情？一看就是不看直播。 对，我在听你讲故事。 是直播什么呢？是吧？其实有的时候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常现在有那个 PK， 就两个主播连线 PK， 但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很深的水的。他那个主播，你看着他们好像不认识，然后他们一进直播间了，说：“哎，咱们 PK 一下吧，看谁就是能够获胜啊，或之类的，看谁最后打赏多。”其实这是一种他们的 就是方法，让大家多多给他来刷那些就火箭嘉年华之类的。 就比如说现在咱俩进了这个聊天室，进了同一个直播间，然后咱俩在 PK、 嗯、 但可能咱俩是同一个公司在运营的两个不同的主播，最后不管是谁挣了钱都进了这一个公司的口袋。 是，就是现在直播也同样存在这样 的问题， 也是虚假的，所以这份虚假呢可能是他们演出来的。 嗯， 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但是只有我们可能作为普通的这个观看者来说，觉得哎，他们两个在 PK， 那我一定要给我自己喜欢的主播这个打 call 啊，给他打钱。 你觉得你好像支持了一个人啊， 嗯、 就一定要让他在这场 PK 当中获胜，你就一直支持他。其实殊不知，就是整个是捆绑在一起的。 对，你自己入局了，你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一点呢，今天也是想，刚才说完那件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就给大家再临时加这么一点点的忠告和这个提示哈、 嗯。 以后这个打赏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了，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人，他看那个直播就说：“哎，你说这个主播也不怎么好呀，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他打赏呢？那我看是不是我不能就一点都不打呀，是吧？”他会有这种就是心理暗示。 嗯，那你说其实比如说一个主播他得到的打赏真的都是他的观众打赏给他的吗？还是说他起步的时候获得的那些就已经是经过包装的？ 哎，我看到这个了，就是他说那个数字啊、 嗯、 那个真正打赏的数字其实也是后台能够操控的，就是他背后不是会有这个经纪公司嘛、 嗯、 经纪公司是会给他那个数值做一个就是虚假的数值， 就他可能已经有一个起，就像打出租车一样，他可能已经有一个起步价了， 对， 然后你不停的在上面加价加值这种的， 你看着他已经打了好多个那个嘉年华了、 嗯、 但其实这里面不一定，有的可能是他的自己的经纪人给他打的 哦，然后有的可能就是我为了营造想让更多的人来打，我先把这个数给敲上去， 给他冲上去， 让大家继续我再往上面加。 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这个 擦亮眼睛 来刷短视频哈，这里水确实挺深的哈，千万一不小心，可能我们这个辛苦赚来的工资就打进去了。你说多少这个不光是这个青少年，很多大人也是。我前两天看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男子为了打赏他喜欢的主播，出去偷井盖，然后把井盖卖了去打赏自己的主播。 哎，好像我也有看到这个新闻。 是吧？ 对、 嗯、 就这类的还挺多的，就是为了打赏主播然后自己就损失了很多。 嗯，包括青少年花爸妈的钱，这其实可能都在于那个主播的这种引导以及他们背后的这种策略。 嗯，对。 所以这两点哈，大家一定要千万要小心哈。那刚才说回来到我们这个短视频的好的一点哈，因为也是最近看到这么一条关于短视频的一个消息，就是很多名人明星在加入到短视频的这个布局当中之同时哈，很多大学的教授老师们也纷纷参与到了直播当中，也每个人开了一个抖音号或快手号来给大家，但他们不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而是给大家讲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比如说他是社会学的老师，他就讲他的社会学，他是心理学老师，给大家讲心理学的知识。这个点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哈，因为最近有一个老师特别火，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副教授，叫沈亦斐。那个小斐的斐，那个斐字、 啊、 嗯，沈亦斐，他就是因为他觉得现在当下男女的感情问题比较难，就是有很多单身男女找不到对象，或者有的人想结婚找不到，或者不想结婚的有很多，他就开了一个号，然后通过各种比较专业的大胆的接地气的表达来给大家答疑解惑，然后呢给男女们来支招啊，也是获得了很多点赞。你关注过这样的就是教授类的吗？ 教授类的之前在 B 站上面看到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刑法老师罗翔吧。 你还说你不看短视频、B 站都看，然后说自己不看短视频。 我 B 站我会去刷一刷，就偶尔刷一刷、 嗯、 然后 B 站是那种我不会刻意的关注某一个人，也不会刻意的查找某一个消息，我想看的时候我进去，要不就是在主页刷一刷、 嗯、 要不就是我想看美食了，我专门去搜美食哈、 嗯、 然后说回这个罗翔哈，就是当时我听人们说他是在2020年吧，2020年、 嗯、 去年的时候，去年3月好像才入驻的 B 站，但是他入驻 B 站的当天他的粉丝就马上突破了100万，他应该也是自己在 平台上面，比如说在自己微博上面或者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面、 嗯、 已经运营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有成效了，然后才在这个大号在这个 B 站上面去注册自己、 嗯、 然后也是讲这个刑法知识啊、他有一个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大胆狂徒张三、嗯、就是用谁举例子都是张三， 在他讲的所有的那个法律案例里都是张三， 对，这个罪犯都是张三、 嗯、 然后就还挺有意思的，就之前大家都说到了他，包括他也会去上一些脱口秀类的节目、 嗯、 我觉得还挺逗的，虽然他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口音，但是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特色、 嗯、 啊，他火了之后我去看过他们一两个片段，我觉得还挺逗的、 嗯、 而且当时我就有在想，咱们说到这个教授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弄课的这个方式哈、 嗯、 就尤其是在 B 站，你说他要不就是特别鬼畜的，要不然就是特别疯狂的那种视频会比较受到欢迎，但是你看他这个视频呢，既不鬼畜又不是特别网红内容化的这种，但依然很受欢迎， 嗯，既有知识又感觉很幽默，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想打造一个比较好的账号，要不你就是从自己的内容深耕内容，从内容出发，要不然就是去包装一下，让自己特别有特色有特点一下、 嗯、 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主播一定要是字正腔圆的，但是往往你带有一点口音或者带有一点你自己的一个说话方式，反而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别人没有的一个特色、 嗯、 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嗯、而且就是还有一种反差萌的那种感觉，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法律好像很高大上，有很多内容我们都不特别接地气，不是特别知道的专业知识、 嗯、 然后通过一个这样的像是你的一个邻家叔叔邻家大哥带有一点口音的给你讲出来，你还觉得哎还挺有反差的、 嗯、 就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法律知识、嗯、 虽然同样叫主播，但是大家对网络上的主播其实宽容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 就可能对就是像我们就是传统媒体里面的主播就说你要字正腔圆，但是其实网络上的大家看的主要是内容、 嗯、 觉得你这个内容做得好，比较贴合我的需求，就觉得我是会添加关注来持续的观看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要咬字清楚，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广播、 嗯、 可能大家唯一的渠道就是收听、 嗯、 但是他们这种短视频平台啊，我还有看，对吧，我还有视觉上面的这种、 嗯、 所以你如果有很夸张的表情很夸张的动作作为副语言来辅助的话，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加分项。 嗯，是，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哈，说从2020年到现在大概有就是十多个月十八个月吧，根据这个统计哈、啊、现在很多高校里面的教师创作者短视频创作者增长已经超过了5倍，所以就是很多老师已经开始把这个短视频作为他们的第二课堂了啊、来在短视频上面平台上来给大家来传递知识哈，所以我觉得这种发展还是挺好的。作为这些 APP 的平台来讲，确实应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好的赶紧给它踢出局，然后这种好的能给大家真正传播正能量和知识性东西的，给它都扶持上来。 嗯，对，而且这个我之前也看到一个培训机构的一个老师， 嗯、 他说家长和学生也比较喜欢这样短视频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可以回放、 哦、 学生我当时你讲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听清楚啊，这个知识点我没有掌握、 嗯、 我回头可以再看，而且他已经把所有的经典全部精华啊全部都给你提炼出来了。 嗯、 这个学期的重要知识点重要的考点是什么，短视频又很短，就2到3分钟的时间、 嗯、 我又可以反复的再看反复的温习。 嗯、 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我觉得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吧都是一把双刃剑，有两面性的，它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给踢出去，但是好的这些可以把它继承下来，因为是可以对大家都很有帮助的。 嗯，因为它确实是这样，就跟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好的优秀的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这个领域的话，那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糟粕的就会把这个空间给它 填满了、嗯、 然后如果你反过来好的东西都留下，把那些不好的给它踢出去，就会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保证自己看到的短视频的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嗯、 要不就是去找这种经过认证的 UP 主认证的博主，或者去还有一些课程啊，它也就是付费课程、 嗯、 就需要你花钱才能听到的，那些应该是精华中的精华了。 哎，是哈、 因为很少有那种就是虚假的消息或者是博人眼球的那种花花哨哨的短视频是需要你付费去看的、 嗯、 基本上没有，他巴不得你来看呢。 嗯 啊，反而是一些精品的深入的研究探讨的这些内容需要你付费观看、 嗯、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些上面来判断一下。 嗯，所以说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好像给 给出的三个建议吧，就是作为内容创作者本身来说的话，还是要深耕内容的，然后作为我们这普通每一个观众，那就是去其精华哈，不喜欢的，觉得不好的，要么你就举报一下，要么你就不点这个关注，或者是点不再关注啊。那作为这个后面的所有的这现在比较火爆的平台来讲的话，那还是要避免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就让我们大力的去扶植这些良币，营造一个很好的短视频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环境。一起来看看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讨论的很热烈，但是怎么说的都有哈，大家观点不一，但是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格子妈妈说，多久刷短视频呢？我基本上是不刷短视频的。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个格调不太高，浪费时间，只是偶尔刷一下微信这个视频号里面的视频，觉得还可以。 那我觉得其实听完咱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去刷刷短视频，就不会把它一棍子打死哈。然后至于你怎么筛选，我觉得刚才咱们也已经分析了一些，说了一些哈，可以去参考一下，借鉴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观点吧。也不能说我们说的一定都正确，就是选择您认为正确的那一部分，您可以参考一下。 那也是，方大静也说喜欢刷这个猫猫狗狗的视频，很可爱。他觉得可能是喜欢猫猫狗狗的视频，应该是比较有爱心，就是家里有养宠物的哈，会比较关心这些。然后五零后说，就是每天都会去听广播啊，走路做饭都会去听广播，不能老抱着手机玩儿。确实刷短视频，要不现在年轻人这个颈椎病就是很严重，然后再加上走走路刷短视频，不能撞墙上了，撞树上了，什么奇葩的事情都有。 对，而且其实你在路上啊，刷手机一直盯着看，也挺影响别人的。就是你自己可能撞住了没关系，你再撞到别人，别人也跟着你一起撞。 哎，没错哈。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了聊关于短视频的话题，就是您平常有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包括呢您一天用多长时间去刷短视频，然后或者是都会刷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哈，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看到这个听听 FM 里面用户2714就说，就是刷短视频基本上都是打发时间的。现在呢，小朋友刷短视频都废寝忘食的。那好家伙呀，有手机就刷呀，确实是哈。有的年轻人可能现在就是整天都是抱着手机来刷短视频，当然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习惯，对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 咱们手机里面其实有很多自带的这种监测你睡眠啊，监测你一天有多长时间在看手机的这种软件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应该再研究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看你一天有多少时间花在刷这些短视频消息上面了。 好像现在手机是有你一周用多长时间在看屏幕。 对，就是， 但这个屏幕可能是有可能是别的软件啊。 对，或者是你只要打开手机，包括回微信啊什么，只要它亮屏，它可能就会记入这个总时长了。 你多久？ 我还真没有关注过哎。 确实挺长的，我估计我有个，哎呀，就是五六个小时吧， 五六个小时还不算特别长了。我感觉我之前看了一个节目哈，然后上面请了好多明星把他们手机收上去，然后看最长的得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用手机的。他闲暇的时间很闲嘛，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用手机打游戏啊什么，因为手机现在太发达了，你只要有手机基本上什么都能干， 依赖性过强哈。宝姐姐也说抖音里刷不到这个太好的，她觉得哈，有的时候内容可能会偏这个低俗一些，她比较喜欢的是关注了一些很好的医生来听听讲座是不错的，这一个关心健康的朋友。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一直互动哈，也有朋友在说在给我们台里面的很多主持人在点赞之类的，你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右下角有个小红心，大家可以发发小红心。同时呢，今天节目里呢也给大家推出了我们隆重新鲜出炉的一个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朋友的这个微信的王朋友的这个圈友的微信群哈，激动了。然后大家可以 往上爬楼就能看到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发到的一张二维码，然后可以通过扫码进入到我们主播的朋友圈的微信的圈友群里来。这个圈友群呢，是为了在节目之外哈，能和大家就主播和大家来和朋友们进行一个节目之外的一个交流。 对，尤其我看到咱们的这些老牌忠实的听众还是很多的，都可以加到这个群里面，然后日常我们也来聊一聊，增进一下感情啊。 没错，是也是今天把这个二维码哈，真的是本周好像刚刚给他申请下来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加入到里面。然后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一起聊一些本周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在节目之前、节目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节目预告或者是节目这个信息之类的、嘉宾之类的哈。这里呢也和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就是下周呢，下周五是冬奥会开幕，所以下周的周日的朋友圈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内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周日下午3:18到4:00呢，准时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节目。那今天呢，短视频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哈，下周我们接着聊冬奥会的事儿。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龙哥能够来到朋友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了。那说声再见吧。 嗯，大家再见，非常开心哈。 好的，拜拜。 嗯。 霜月落庭前，教谁一夜无眠，提笔惊扰烛火，回忆难写，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心事谁了解，唯有明月来相随，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半生风雪吹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青丝已经成灰，结局谁来写，写不完爱恨缠绵，徒我孤影自怜，自叹又几遍，教谁一夜无眠，提笔惊扰烛火，回忆难写，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心事谁了解，有明月来相随。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